What'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。 地点：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收听，我是王卓。今天是处暑，也是初暑的意思，就是呢炎热离开，三伏已经过去，或者是已经接近尾声，在这个时候初秋的炎热将结束了，这就是处暑。而且呢大雁高飞，天高云淡，处处都会是一片清丽的新秋好景象。暑气渐消，我们都会迎来的是一段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日子。那今天是串烧时间，串烧的音乐也是一冷一热，一明一暗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清凉串烧还有火热串烧，从这段音乐开始了。 Chi le confida d'amore. La donna è volpire, va più male vento, muta l'accende tua ed il pensiere. Ed il pensiere. Yeah. 刚才听到的这一段串烧呢，有啊刚刚结束的比才的《斗牛士之歌》，这是来自于歌剧《卡门》当中。第一首呢是来自于迪尼库的《霍拉舞曲》，还有威尔第的《饮酒歌》，是来自于《茶花女》当中的。还有呢就是胡梅尔的《小号协奏曲》的第三乐章。在这里呢，虽然都觉得好像是属于欢快的，但是你有没有感觉，其实我特意是把清凉感和火热感的恩怨穿插在一起的。今天是处暑，所以呢我们听到的也是清凉、火热、穿沙这样的一个串烧时间。那下面呢，这样的一段串烧也是从清凉感的音乐开始的。 Thank you. 暑时节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串烧呢，是清凉和火热音乐他们的一个 battle 的串烧。那下半时段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会来聆听像这样的有着对比的色彩的音乐。刚才这一段串烧里面有肖邦的仙女圆舞曲，还有德沃夏克的 G 小调斯拉夫舞曲，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，还有伯辽兹的拉格奇进行曲，那耳边呢是来自于格拉纳多斯他的安达卢西亚。秋天就是这样的，天气虽然转凉，但是呢暑气是没有消除的。但是我是觉得生活是需要一个除暑的，是提醒自己抬头望天，看秋高气爽，看风轻云淡。下半时段依然会来聆听这些有着清凉感还有火热感的音乐的串烧。我是王卓，稍微等待一下，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。说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 云天舒夏色，木叶动秋声，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。咨询电话6162-6022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十一， 十二， 十二， 十四， 十四，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暑时节带来的这一段串烧呢，都是清凉和火热音乐的一个 battle 的串烧。欢迎回到第二时段，我是王卓。那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呢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这是火热的吧，这是清凉的吧，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，就是快节奏的古典音乐。开始吧。 暑时节，今天聆听到的这些串烧，其实他们都是有两个性格，一个是清凉的，一个是火热的。像刚才听到的巴赫的西游曲、霍尔斯特的木星，还有亨德尔的沙巴女王回归、哈恰图良马刀舞曲，其实从节奏他们的速度上来看，就能够感受到哪些是清凉，哪些是火热。处暑，处字是有终止的意思，所以呢，没有处暑，炎夏都会永无止境。生活是需要缓冲一些沉淀过去的经历的，在冷静当中思考得失成败，而在这里需要慢慢走，找一张小凳子坐下来，慢慢倾听。摇曳的旋律已经开始了霍夫曼故事当中的船歌，在原剧当中这一段叫做美丽的夜晚，爱情之夜。Oh,